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回来香港制造啦，咁休息过后咧，其实我哋都会回气。咁咧，我哋即系头先讲咗香港啲单车啦嘅好多单车款啦，又或者系一啲单车嘅一啲历史嘅背景啊、古仔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啦。咁我哋之后咧，其实咧，我哋都可以讲翻啲比较近代啲嘅嘢嘅，就系讲地方啦，即系讲开香港嗰啲单车咧。其实我哋头先都提过下嘅，即系话香港以前我哋踩单车就喺大围公园咁样，大围个单车公园踩到去大埔墟，再踩去大美多，跟住大望山啦。咁而家系咪呢？究竟而家咧，如果正常嚟讲啊，我好耐冇咁样样租单车化。我以我所见咧，就喺大围嗰个唔知咩烧鹅髀铺头隔篱。有個單車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、我想那裡都很少有的了、然後呢，以我所知先，然後呢就應該是順勢地租完之後就踩過去大埔區那裡那還車，那就算數了、究竟即是香港是踩單車來講還有什麼路線好玩呢？這樣 好這說少少，現在的趨勢有少少不同了，可能現在有些人有錢做啦、現在的人是自己買車多一點， 真系轻 啲。系啊，我个 friend 佢有架车，佢话佢砌咗成11,000。 哦，都正常嘅， 正常啫。咁样少 唔系少噶嘛？因为我听过，但系鬼上有三皮嘢 咧，系少啊。 又唔系叫少嘅，系比一般，即系比中价再高少少咯，中价咁样咯，中价再高啲咯。 对于我唔识嚟讲，我觉得好贵啦，当然。系 啦， 但系我知道专业起上嚟可以收到30,000 咯。系啊，30,000都一架好。 咁但系有乜分别噶？ 分别系轻啲、快啲咯，即系你等于你揸快，你系咪揸 Benz 咁样咯？ 我用土豪嘅 concept 咁谂啊，我点样抌咁多钱架车轻咁多噶？平嗰啲反而重啲，土豪唔得，土豪 是点？而家最轻啊嘛，最轻、最快 啊！咁咪会好飘咯？会唔会嘅？ 都会有咁样嘅机会嘅。咁我讲翻，即系讲而家就讲个趋势啫，就系讲买车嘛。因为而家你可能1,000+2,000咧都买到架车，咁啊，仲要而家就兴接车啦。咁点解？因为香港即系又系冇 土地问题 啦，又系嗰句啦。咁啊，真系嘅，香港我谂系即系我谂喺亚洲嚟讲咧，接车最多嘅地方嚟嘅。 系，我都买过 接车最多嘅地方，系因为真系好特别适用于香港。 接车即系接合适单车 嘅，系啦，咁啊悭。攤訂啊咁樣啦，咁而家就多咗幾啲，即係多咗啲路線揀嘅，或者係多啲人踩嘅。譬如啲人咧踩到去大美督之後咧，咁啊體力好咧，其實可以上新娘潭啦，一路經過嗰條新娘潭路，一路上，咁啊上到鹿頸，即係落翻去就係鹿頸啊、沙頭角啊嗰啲啦。咁其實嗰邊係一帶都幾靚，嗰邊係海對海噶嘛，沙頭角。 沙頭角嗰度自從開咗禁區嗰度咧，嗰段路幾靚嘅。 係啊，咁就即係未開禁區之前都可以去。沙頭角嗰頭咁樣，咁啊翻翻粉嶺啊咁樣啦，咁啊傳統嘅大欄路線就係粉嶺又過翻去元朗，元朗落翻屯門，咁屯門咧再兜翻落去青山公路咧，咁青山公路又係好靚嘅，因為佢係望到海啦，望到吸水唔係汀九橋， 係啊汀九橋， 望汀九橋，咁喺黃金海岸經過，即係經過黃金海岸到深井食燒鵝啦，跟住真係坐低食個燒鵝 lunch， 跟住就再翻去荃灣咁啊，落翻美孚啊，各樣咁樣啦。 咁樣係咪要踩成日？ 係咧，踩幾耐？ 呢啲 trip 咁樣就係我哋叫大欄，就係成日噶啦。 大欄啊， 大欄啊，大係咪 run 咁樣？ 類似啦，大欄。 大欄 係啦，有個詞語叫大欄啦。 我想問佢有冇嗰啲嗰啲俗語嘅？ 俗語啊， 即係啲人係單車，好似你大欄就係你哋嗰啲俗語啦。 哦，咁細欄嘅， 咁我冇聽到細欄喎。但係呢個大欄咧係一個好得意嘅傳統咧，就係每逢年初三咧，就會好多人踩大欄嘅，因為年初三唔大年啊嘛。 但是年初三赤口喎、 啊，係啊，唔拜年咯， 咁咪唔講嘢咯， 咁咪踩單車啊，係啦，咁 即係避免嗌交，所以就打大攤啦。 因為你年初三冇嘢做噶嘛，哦、即係如果唔拜年咁樣，啲人就約出去踩單車咯，後生嗰啲咁樣。咁誒係啦，又講下啲休閒路線咧，就其實可以去下白泥啦，嚇、啊，誒啲人就 白泥白泥點去嘅咧？ 喺天水圍可以租單車踩入去嘅。 哦、天水圍直接租就唔使喺粉嶺啊、元朗啊，跟住咁樣 唔使嘅。元朗都有租單車， 因為對於喂你學你所講大欄嘅話、嗯，對於初學者嚟講好好好。 係啊係啊，冇錯。 咁喺天水圍租咪直接啲係咪？ 係啦、啊，天水圍租啊，元朗租啊咁樣，而家都會有元朗比較多啲嘅租單車咁樣。 天水圍經流浮山就去白泥要幾耐到咧？知唔知？ 天水圍經流浮山去白泥啊？我諗如果一般嚟講個零鐘 咯，哦，差唔 多，慢慢慢地咁睇個零鐘咁到咯。咁睇完日落就睇翻出嚟咁樣咯。 係啊。咁我建議可能係喺兩三點到租嘅喺天。差不多啦，因為踩到去白泥，白泥最出名的日落嘛，全港最西的沙灘嘛，咁你去你去到嗰度差不多是五點幾的時候，計翻準的時間差不多。 係啦係啦，而家再興埋啲就係其實咧星期六啊、星期日朝頭早啊，咁、其實嗰啲時間少車啲嘅市區，咁其實有啲人喺市區踩單車嘅，係啊，咁啊講下即係 Facebook 嗰啲 page 都講得過，有啲人 得 咁啊有一個組織叫慢騎主義啦，咁、其實佢哋就推廣一種慢騎嘅。即是生活 快慢个慢 慢骑啊，真系 骑啊，骑单车骑 啊，系啦。咁就其实喺市区或者去一啲我哋平时少去嘅地方，但系用单车代步，咁悠闲啲嘅生活方式咁样。 我见到佢哋嘅咧，有啲片咧，好正嘅，好有 mood 嘅， 好文清啊嘛， 好文清嘅。喺土瓜湾牛棚门口嗰度，成堆单车喺度过咧，慢镜咁样。 系啊， 跟住就又喺边度咧？深水埗啊，九龙塘啊嗰度咧，好鬼死正，踩单车踩到咁浪漫。 是啊，因為他那個即係發起人都是一個即係比較浪漫啲人啦，文青 feel 嘅人啦，咁啊，即係都係推廣翻呢種單車嘅生活啦，又唔係收錢喎，佢做即係帶團咁樣。 喂，其實都幾得意啊！而家嗱，你即係頭先講話單車幾十年前啫嘛，短短幾十年前咧就係貨揾食嘅，跟住貨苦力嘅，跟住之後貨你當貨 leisure 又好咩都好，慢慢係專業級嘅，而家去到浪漫就，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喎，香港人係變得咁快喎，而係咁樣。 其實尤其是呢幾年啦，即係我諗全世界嘅趨勢啊，就係講環保啊嘛，又講翻即係我哋就諗喂一定要快，所有嘢都係。是用好現代主義的用速度為先，喂快， 為快不破， 係啦，為快不破啊，或者咧，總之就係、喂，睇咁慢，即係揾食就唔掂啦，咁樣啦。但係而家調翻轉啲人就去反思翻，喂，其實我哋點解要咁快先？即係點解唔可以休閒先？或者係啦，即係如果你單車作為一種好，我哋叫城市想像啊，即係我哋原來係可以好 leisure 咁踩過，原來係可以一種好經過邊間檔口啊，同嗰個老闆吹下水啊，坐低食碗面啊。先走咁係一種好即係可以好人民嘅一種活動嚟㗎嘛，咁即係同我哋所講即係好現代主義就好唔同啦，即係有少少發展係咁樣趨勢嘅。 明白明白。咁好啦，正話咧，我有少少問題想問嘅。正話咧，你提到粉嶺去元朗嗰條路咧，其實係經邊度？ 其實青山公路啊。 粉嶺元朗喎、 啊，粉嶺嗱有兩條路嘅，有啲人上上水就青山公路嗰度，喺嗰條叫做粉錦啊，呢邊 哦粉錦哦粉錦公路， 一就粉錦啦，一係就係上上再兜上面就青山公路啦，嗰度有兩條路嘅，咁輕鬆啲平啲咧就會係青山公路嗰邊咯，粉錦嗰邊就 rough 啲嘅咁樣。 上水係咪有個地方叫古洞 啊？係啦，上水就係、是、青山公路就會經過古洞嘅，咁、如果你有時間咧又可以，其實喺嗰裏面咧兜下咧，裏面都係一個幾多唔同嘅嘢啦。咁有你會見到嗰啲馬寶寶農場啊，嗰啲咧都會。 哦，我知邊度。 係啊， 嗰啲我就揸車成日經過，但我就踩單車。 係啊係啊，咁而家有啲人有啲後生走翻去耕田噶嘛。 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錦田都有啊。 係啊，揾翻一啲比較即係講翻啲城鄉發展嘅嘢啊。 諗咩？係買啲咩本土菜嗰啲嘛？ 係啊係啊， 我好中意買嗰啲。 其實 OK 嘅。 係啊，好係啊，我覺得正啊。 即係起碼香港有翻少少農業嘅。 你話俾人香港咁樣自給自足咯，不過呢個另一個主題啦。咁但係好啦，講到啦，港島究竟有咩 suggestion 咧？ 港島 suggestion 咧，其實咧，其實有個叫環島嘅路線嘅。 喂，系喎，我其實有諗過，嗱，唔好意思截住你，我其實有一直有諗過，我當然實好多人做過啦，我一直有諗過係港島環島， 哦、 因為我踩單車渣啊嘛，我成日覺得港島環島一日做唔做到嘅咧？ 一做到啦，半日就搞掂噶啦，如果快嘅話， 你 啊，我慢嘅話就一日啦，慢嘅一日啦，咁 我想噶，我想 有啲清零嘅， 真係要你一踩喎，真係而家諗下啊嘛， 因為你諗下，其實港島佢山多噶嘛， 嚇、啊， 咁你最攞命開頭最攞命嘅就係我哋叫柴灣斜柴斜。咁、 嗯、 你有冇印象喺 柴 灣上 灣？我有，因為我細個住柴灣嘅。 呢個係 柴 灣 至筲箕灣有長命斜啊嘛， 係啦， 筲箕嗰度啊嘛， 冇錯啦，嗰度上即係中途半路再轉入去就入石澳噶嘛。 係啊係啊， 嗰段路就係全港島即係比較喺即係港島線裡面啊，嗰、那個環線裡面比較辛苦嘅一段路。咁、 哦、 過完嗰度咧落石澳啦，咁有啲人就會轉右就落去赤柱啦， 即係唔去柴灣嘅，由筲箕灣直去石澳就撇咗柴灣嘅會。 係啦，唔去柴灣㗎啦。 哦，原來咁樣。 咁啊落石澳，或者唔落石澳咧就直接轉過去赤徑，啊赤柱赤柱噏錯咗。 就落唔落大潭嗰邊㗎？ 落大潭，再兜翻去石澳，咁咪石澳先成日講咗石澳。 唔係唔係，首先係啦係啦，我明白。係 啦， 咁邊條路？ 咁然之後就過翻去赤柱啦，咁、 嗯、 就再過翻去薄扶林啦，咁樣。咁、啊、赤柱翻薄扶林嗰度又係要上翻斜嘅，即係經過咩科學園再去。 係啊，嗰度 上下嗰頭兜翻轉翻個圈啊嘛。 嗰度又唔擔心喎，嗰度啲路好平坦喎。 係嘛？咁翻翻去西環咧？ 係啊係啊。 咁西環唔知又當唔知炸雞髀咁樣。好好食噶嘛，系啊系啊，喺电车路最尾嗰头咁样啦，嗰个 tour 就咁样啊 嘛。我知你系一个 checkpoint 嚟嘅，个炸鸡髀其实 炸鸡髀， 应该系踩咗车嗰啲人就会知。 我睇下 Patrick 咧搵唔搵到，我哋忠实听众喺度，我见你讲啲资料，我就即刻冚冚声搵噶啦会。 咁啊兜啊，咁啊一般嚟讲，其实你话湾仔啊嗰啲地方咧，就好少踩单车噶，因为即系嗰度始终车多嘛。系啊，除非你夜晚咁啊过12点之后咧就。其实都好少车啦，相对上咁你其实你全港都新界中意踩边度都得咯， 系 咁都几好玩嘅。其实夜晚， 其实夜晚咧喺嗰啲闹市嗰度咧，喺度。暖踩咧， 好有 feel， 好有 feel 啊！我都覺得，我以前誒買單車嗰陣時咧，我住喺太子咧，咁、我太子你好難揾啲好靜嘅地方踩噶嘛，但係我就買架單車，咁我冇買車啊嘛嗰陣時，咁我買單車就專登直踩去旺角，跟住又兜下佐敦啊、油麻地，跟住再翻轉頭咁樣， 係啊， 好好 feel 啊！ 同 埋我日頭好難咁做咯，重點就係 係啊， 係啊，好正啊！其實市區幾好踩嘅， 夜晚踩車係幾正 啊！我哋放個細壁先，一陣再講翻嚟。